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导演张默。阅读能够让我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驻足一下，回头看看，或是仰头望望。今天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诗名叫《叫我如何不想他》，作者刘半农。这首诗写于1920年，是作者在英国留学时所作。这首诗并不是简单的爱情诗，表达了作者身处异乡，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密野式的银叶，叫我如何不想他。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和雷谈到了香烟的价格和一加仑天然气的成本，哈，我感觉自己变得有点像我的父亲了。回起当年 $1.95可以让你在克雷普饭店的餐厅吃一顿四道菜的牛排晚餐了。我朝地上挥了挥手说，这些东西怎么弄的呢？哦，那个贼把东西从架子上拉下来，又把抽屉拉出来，哦，搞了个天翻地覆。哦，你看见，看，那个抽屉，哦，它是从最那边的桌子上抽出来的。啊，可都没有什么损坏，嗯？怎么了？看看，这些陶瓷装饰品，每个都是完好无损的。哦，你看，这只陶瓷小狗过去曾经被打破过一次，但是你可以看到被打坏的地方是怎么被修好的。是啊，那个晚上没有任何东西被损坏。而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易碎物品。它们之中至少有一个落地被打碎才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波尔尼，这地上是一块非常柔软的地毯呐、啊，那他们有可能也会被脚踩碎的。哦，奥斯特迈尔太太是怎么跨过这么多的东西呢？而且没有踩到任何一件呢，却直到地毯的中央才死掉的呢？ 要我猜，大多数的东西是在那个贼杀了他之后才被扔出来的。 是，前提是如果是他把人杀了的话。 确实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他的心脏有问题，验尸结果上说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但是这一点我们还是知道的。 是的，是的，因为他死了呀。哦，他们说，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说辞，说是因为空心。 什么？空心？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大清楚啊。你知道啊，心脏就是一个泵，它会将血液压出你的动脉，然后再流转回来， 通过你的静脉。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如果静脉本身拉不动了，那血液就不能按照原本的方式回到心脏，所以你就会有一颗空心。 哦，明白了。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空心的发生呢？ 如果静脉扩张太多了。 还是扩张的不够呢。你看，我忘了是哪个了。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还是不这样做的原因。 好了好了，这都无所谓。 这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但就现在来说，法医部最多能推断是因为休克。 那是因为发现入侵者的时候受到了惊吓吗？ 不不不是，是一种特殊的休克。我已经记不起来那个词了。就是啊，为什么他们在飞机上不给你花生的原因。 啊，因为那种随意的善行会导致你的空心吗？ 哦，不不不，因为有的孩子过敏。 那不是一件挺严重的大事情吗？ 哦，真不知道没有花生酱的人是怎么度过童年的。 哦，你是说花生过敏 或者其他类型的过敏？这是个有特殊名字的，叫过敏性休克。哦，感谢上帝。对对对，这正是我记不起来的那个词。啊，就是如果你对蜂蜜呀，或者对其他什么过敏的体质的话。 所以也许还是有只蜜蜂飞过了他的鼻子。 嗯， 你说什么？ 没什么。如果是由某种过敏反应引起的过敏性休克，那么也许他从来都没有看到入侵者。 啊，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个人进来了，也找到了他想要的，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这个老妇人回家。 啊，不对不对呀， 那样的话没有任何的道理呀。 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贼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弄得像被炸弹空袭了一样乱七八糟的呢？他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所以让我们假设老妇人回到家，她的房子就像几个小时她离开前的那个样子，她走了进去，脱了外套把它放下， 然后一只蜜蜂飞过了她的鼻子， 或者某位空姐给了她一袋花生。啊，是的，咱们没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他倒地身亡。 哎，独自一个人死在自己的客厅里。 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了门，走进了他的房间。时间上是怎么样的？雷，在你们收到电话之前，他死了多久呢？ 可能已经很久了。博尔尼，我们只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的家。 就是他离开剧院之后，那个司机菲利普什么时候将他放下车的呢？ 对了，那个司机歌剧是9点15分进行中场休息的。 菲利普的行车记录报告上说，他是在9点28分将他接上车的，然后10分钟之后，这个老妇人下车到家，开车时一路直穿中央公园，那个时候路上也没有什么堵车的问题可言。所以如果他走进来还有时间脱掉外套，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挂进衣柜里了。 也就是说10:01之后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是他死亡的时间。他的尸体是清晨2点刚过被他的女儿发现的。 什么女儿？ 老太太的女儿啊，不然还能是谁呢？对对对，这位女士有4个孩子，一二两个，多多少少吧，其中一个儿子的性取向，但是走进来发现母亲的是女儿之一。小女儿叫蒂尔德里。 她没有住在这儿吗？是吗？ 没有没有，我得告诉你，只有这位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这里。他们都想让她搬出去，不过她的女儿住的也不太远，就在约克大街那边的其中的一栋高楼里。她在12点之前试图打电话给她的母亲。 那么晚还打电话？ 对，他知道母亲会在歌剧院听戏，要到午夜才能结束。 难怪奥斯迈尔夫人提前离开了。 是啊是啊，要听鬼哭狼嚎那是久了点儿。 所以如果歌剧在午夜结束，12:30打电话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他那个时候应该在家，而且应该还没睡。但是没有人来接他女儿的电话。 对，他等了15分钟，又打了电话，还是没有人接。 所以他试着给母亲的朋友打，就是和老太太一起去剧院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发现，母亲应该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到家了。 是的。他早就回去了。我打赌他到家就直接睡觉了，根本就没有听到电话响。母亲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位女儿知道自己的母亲的睡眠是极易惊醒的。 所以她的女儿就自己过来看了。 他说他太担心了，睡不着觉，于是就又打电话，并且让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随后他就赶来这里按了半天的铃，最后干脆打开了大门，自己走了进去。他没有钥匙吗？ 他们都有钥匙，他用的是自己的那副。我不认为他搞砸了犯罪现场，当然他触动了尸体，但他马上就知道母亲已经死了，因为身体已经冷了。我好办法啊，反正是凉了。他用手机给911打电话，留在这里等着警察过来。 我猜当你出现的时候他还在这儿。 无论如何，这就是你要的时间顺序。在老太太到家和她女儿出现之间有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来几个盗贼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盗贼进来了，而老妇人已经死了，正好倒在地毯上。那么老妇人一定是盗贼进屋后看到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盗贼不转身离开呢？ 那一定是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波尔尼。 我猜也是。他急于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再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乱成这样。那是因为这个盗贼没有时间把活干得整洁漂亮，所以他就多耗了几分钟，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空袭现场吗？ 你不会想空手离开这儿的，不是吗？ 但是你也不想浪费时间到处去找，所以干脆就把抽屉都倒出来，把东西从桌子上架子上都扫下来， 但什么都没有打破。 然后呢？ 找到你来这里想要找的东西后就离开了吗？ 或者是根本没有找到，但他还是离开了，因为被发现比没有找到东西那会更糟糕的。 那你说他想找的是什么东西呢？ 上帝呀，波尔尼，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跟那个女儿谈过话？ 小女儿蒂尔德里，对，那天晚上我找她谈了，昨天又找了其他的几个孩子谈了个话。一个儿子是餐饮生意的合伙人，他和他的伙伴住在切尔西，不是餐饮生意合伙的伙伴，是生活里的同居伙伴。 好的，我知道了， 他叫波伊特。我是说那个儿子，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伙伴。另一个儿子叫杰克逊，是一名税务律师，已婚，住在布鲁克林，我记得是公园坡地区，他在市里的金融中心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女儿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问你嘛。波尔尼，我正在绞尽脑汁的回忆呢。另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但她保留了她的姓氏。她和丈夫住在阿尔法百特城的一个街区，几年前你连走都不会走到那儿去的，现在哈哈，那个地方你根本住不起了。对了，她叫梅丽蒂恩。 我说，看来绞尽脑汁还是有点用处的。你一天都得到处跑吗？ 不，我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看看，也就是只看一眼，因为这里仍算是未结案的犯罪现场。 顺便说一句，把你带到这儿，让我违反了至少10几项规定呢。 那是因为我千方百计地求你带我来，而你实在无法拒绝吗？ 不，这确实是我的主意。 是你在帮我的忙。但是我仍然是违规了。 我不会把你供出去的，雷。 的确，我想我的秘密在你那儿是安全的。 你问的那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小偷到底是来偷什么的。墙上卧室有个保险柜，他曾经把一些值钱的珠宝放在那儿，虽然一般情况下是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的，但丈夫去世之后，老太太觉得来来回回的去银行实在麻烦，所以就把珠宝留在了家里。留在楼上的保险箱吗？留在银行里。虽然谁也没有提到，但我觉得保险箱主要是丈夫用的。他在世的时候是搞房地产的，和盖房子的家伙们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他的手头必须有足够的现金。哦，而保险箱就是他存放现金的地方。是的，他的丈夫过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早在税务局开始对银行的保险箱感兴趣之前，就把里面的现金拿走了，而那个保险箱还在，而且上着锁。没有人知道密码吗？其中一个人说在家里什么地方写了。我看了看，盗贼也许不知道这个保险箱，或者他进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上楼，就意外地看到了早归的老太太。保险箱外面挂了一幅画儿，来遮掩着他的位置。因为谁会想到要去西班牙贵族肖像的背后去找那个保险箱呢？那画的是一个女人。不要问我是不是西班牙的。对，就像这里这幅。不是那幅。哦，波尔尼，那幅画是田野里的几头奶牛。黑白花的奶牛，还有一名赤脚的奶娘在看着他们。是荷斯坦的。 是，我猜他很有名，如果连你都认识这位画家的话。 其实看起来更像是斯康泰波尔的画。荷斯坦是牛的品种名。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其余的都是人的肖像。从他们的打扮来看，他们都死了好一段时间了。还有那边的那个人，好像被塞得鼓鼓的。真的可能是康斯泰波尔的画吗？离得更近一些再看。我发现自己对艺术家倒是猜对了。但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幅高品质的印刷品，那种在博物馆礼品店里可以找到的高级复制品，用有品位的框架装上，随时可以在墙上挂起来。我对着他研究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周围的墙壁，然后走过去仔细地观察了那幅肖像画。像房间里的其他肖像画一样，他们是被室内装潢师称为先祖的人，尽管他们很少与拥有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关联。我同意说，是被塞得鼓鼓的， 也可能是为了做防腐处理，面色油亮吧。他与楼上的那位男爵夫人看上去倒很搭配。 那为什么他不在那儿陪他作伴呢？ 总要有幅画去挡住保险箱。我想这个盗贼可以把画拿下来再放回去，但他费那个劲儿干嘛？那个把楼下搞得乱七八糟，像龙卷风过境的这个人呢？ 我说，那么那阵龙卷风是否往奥斯特迈尔夫人的身上吹了什么七零八碎的东西呢？ 当雷看起来很困惑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一种问法，说， 当那位女士被发现倒在那儿的时候，尸体上有没有客厅里散落的那些物件呢？ 你会想要在现场保持的完好无损，但是在将尸体从现场移走之前，你必须先清理他身上落下的杂物。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问雷，在移动老妇人的尸体的时候，她的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被挪开了呢？雷皱着眉头，使劲地回忆着。我记得没有。哦，伯尼，如果有的话，也会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上。不过，身上有东西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这个年代还有什么事是有意义的呢？但是如果那个贼胡乱地把东西扔在地上，可是却什么都没有被打碎，也没有什么东西落在特伦特巴林地毯中间的死者的身上的话， 伯尼，或者其中的一只陶瓷小狗装饰掉在了他的身上又弹了下去呢？ 伯尼，应该是这样的。 你这么想吗？ 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个试验。好好好，你在地毯上躺平，我往你的身上扔东西。 我们这样做不会破坏这个犯罪的现场吗？ 而且是浪费时间的。但是可以试一试，值得一试。尤其是可以往你身上扔那个银打火机。而你也可以在那个叫什么什么地毯上，你躺一躺，躺一躺。 是德伦特巴林地毯。雷，像这样的房子一定是装了防盗报警器的。 对，在进门的墙上有密码锁的控制钮。 我看了过去，不知道我怎么会错过了它。我的眼睛一定是直奔犯罪现场的核心地带了。是四位密码，对吧？四个一吗？ 不，一二三四。 那将是我的第二个选择。 所以，老太太进门关掉了报警器。也或许她从来就没有把它打开过。据她的孩子们说，他并不总费力气去设那个报警器的。 当他的女儿走进屋里， 报警器没有被重置，但也有可能报警器一开始就没有被打开，所以这不能说明什么，不是吗？哦，我们设想一下，老太太走了进来，把外套放在了椅子上，而贼已经在这里了。老太太闻到了贼嘴里的花生味，以致心脏变空，倒地不起了。 嗯，这有可能发生吗？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老妇人走进来，正好撞见他，那么为什么还要停下来脱外套呢？雷，很难从现有的物证来解释这一切。 是啊，是啊，就是说嘛。 他走进屋，而贼已经来过，并已经走了。 啊，于是老妇人说，哦，这个地方被搞得乱七八糟，简直是乱七八糟啊，就像贝塔·戴维斯一样啊。说着，老妇人就把外套抖了下来，把地毯的中央清理干净，然后倒在那儿死掉了。 哦，不不不不，这实在太离谱了。我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嘞。 哦，不不不，你做得很好。波尔尼，不要停下来，不要现在停下来。 他回家了，一个人，没有人在这里。如果他曾经把报警器给设好，一二三四，他按了四位密码，解除了报警的功能。走到这里以后，房间仍是他离开时的样子。他脱下了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那么，你会怎样放下一件外套呢？你不会铺得再平整一些吗？说着，我单膝跪下来检查着外套。啊，你看，是不寻常的纽扣，我觉得它们是瓷质的，哦，还是某种特殊的陶瓷。 哦，是是，你说是，就是。你请接着讲。 很华丽的，我会说是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哦，但是注意，其中的一颗不见了。以前一共有十颗纽扣，五个在左边，五个在右边，而现在有一颗失踪了，而它应该曾经在这里。 可能也许是在剧院的时候掉的，或者是掉在了出租车里。 那应该会有在那儿断掉的线头，但是没有线头，所以我猜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线索。扣子也可能是已经掉了好几个月了，这位老妇人无法买新的来补上，因为她如今要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相似的纽扣来匹配呢？ 哦，你知道，波尔尼，当你和我到了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在这里那里缺一些纽扣的。我原本以为他可能是在一场搏斗中被扯下来的，但是那应该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说线头，但是没有。所以忘了我刚才说的事情吧。老妇人将外套放下来，然后对某个东西产生了过敏的反应。 哦， 那会是什么呢？ 我明白了，他在剧场休息的时候吃了一些东西。 吃什么呢？爆米花吗？哈哈，那可是在听歌剧，不是在看电影。 我打赌你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买些小吃的，或许他本来想买普通的巧克力，却买成了带着花生的。 也许吧，如果我们 能多了解一些关于过敏性休克的事，将会有所帮助。不管他是对什么东西过敏，这症状来的是极快的，接下来他就倒在了地毯上， 对，再接下来他就死了。 哼哼，发作起来有那么快吗？啊，也许吧，他躺在那儿已经死了，一小时过去了。如果他是十点钟死的，歌剧应该在午夜结束。 那么盗贼可能出现在11点左右，因为那样他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地方翻个底儿朝天的。 或者正相反，这个盗贼走进了以后看到了尸体，现在他变得很匆忙了，于是他把这个地方弄乱了，找到了或者没有，不管他要找的到底是什么。 我在外面弯下了腰，终于把锁好好的看了一遍，然后我直起身来告诉雷， 我们的入侵者是有钥匙的，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而且这是一把不错的锁，是很难撬开的，即使撬了也很可能会在钥匙孔的周围留下划痕的。你会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撬锁吗？所以我敢打赌他是有这里的钥匙的。 哦，也许他能把自己变得特别的小，波尔尼， 然后从钥匙孔钻过去吗？漫画中的塑料人不是都这样做的吗？ 听起来好像是他会干的事儿。好吧，好吧，好吧。那么他钻过去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又走进屋，待了一会儿，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重新充满了我的嗅觉，连同它掩盖下的味道。 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不是你所期望的死亡和尸体腐败的气味，而是其他的某种味道。 Bernie。 对，我说着转过身来。他就会想了，真讨厌呢，我不能拿走地毯，因为有人进去过，还留了一个死去的老太太在上面，我会把东西都翻出来，直到找到别的可以偷的东西去偷。 啊，你是真的在意这个地毯是吗？波尔尼，他真的值钱到值得去偷的地步吗？ 你自己来评评吧。多伊尔拍卖行曾经卖过一条特伦特巴林地毯，就很像现在这条，买价叫到12000美元，而且那条地毯比这个还要小，是9×12的，而这个呢至少有12×15那么大。 好好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请接着往下说。 而且呢是在4-5年前，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大概的估价的话， 2万。 八九不离十。当然了，你还需要两个工人和一辆大车来把它抬出去，还要有人把它从你的手上取走，所以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费那个力气的。 不不不，如果我要拿，会拿那个中国绅士的雕刻小象的。哦，那块象牙的玩意儿吗？那很值钱吗？ 也许吧，那件东西雕刻的手艺很好，但是我对东方艺术饰品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大部分的价格都还算合理。坦白讲，如果它能卖过几百美元，都会让我感到惊讶的，所以不，我会拿，那只是因为我喜欢它。 哦，你会把它拿走，然后自己留着？ 我会把它放在架子上摆着。不过，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别把它弄脏了，还要时常给它掸灰尘。但是它很好看，所以我不会在乎。我摆着它，也只是为了看着好看。 雷手里正把犯罪现场的胶带贴回去，听到这儿，他停了下来。 那个波尔尼，你想要吗？你现在可以溜进去，把它放在口袋里。我敢打赌，我不会注意到这个事情的。好吧，好吧，你刚刚给我帮了忙了。但这是非官方的，加上是我先打破了规则，让你来的这儿，所以局里也不能给你支付什么顾问费。那你为什么不拿走那个中国雕刻当做纪念品呢？ 雷，你想得很周到啊。 这又不是花我的钱。 即使如此，我很感激。不过我想还是算了吧。 他重新贴好了胶带，将挂锁滑落到位。 你确定吗，波尔尼？ 是的， 我说着就把挂锁扣上了。 十分钟后，我们在我公寓大楼的街对面停了下来。雷说， 你不要那个象牙的小玩意儿，现在你又不让我买你的晚餐。哦，这样，我总要欠你的人情的。 我实在不饿嘞，而经过昨天和卡罗琳的一晚，我今天晚上真的想早点休息了。 哦，那么我就必须得欠你一个人情了。哦，波尔尼，你帮了我一个忙，即使你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如果你仔细考虑之后，如果 我会告诉你的。 上楼到我的公寓，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打电话给卡罗琳，告诉她情况，又花了十分钟冲了个澡，洗去了做盗贼的感觉。我确实觉得自己破门入室了一回，即使是在雷的陪同下。我换上了卡其布的裤子，套上了一件西装外套，这件是从布罗明戴尔商场买的。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我不得不检查电话号码，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而且留言设定在标准模式，告诉我请留下我的号码。但是我没有留。我把我的作案工具从他们的藏身之地掏了出来，在我臀部的口袋里又放了一双塑胶的薄手套，然后出门在大厅里等电梯了。当电梯来了的时候，我没有进去，而是等门关上，走去敲了赫什太太的门。没有人来开门，我可以听到他屋里的电视声。我知道有的时候他会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而我并不想打搅他。当我即将转身的时候，听到了里面细碎的脚步声。 谁呀？ 是波尔尼。 据我所知，赫什太太是楼里唯一知道我有第二职业的人。 但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哦，这真是我修来的好福气啊。对他而言，我家住在城西边，专门去城东边偷一偷那些富人们，那又算什么坏事呢？此外，我对他是很有用处的，特别是当他把自己反锁在门外的时候。 那么，他又一次说，然后把门打开了。 我想你不是来借一杯机油的吧？ 不是， 我 是想从你的窗户向外看一看，是吗？我的窗户外边有什么好看的呢？ 那得等我看了才知道。 哦，他说着站到了一边。 我自己的公寓在楼的后面，何氏太太的客厅在我公寓的对面，从她的窗户可以看到西区大道，只过了一会儿我也可以看到了。从她客厅的窗户向外看去。 喂，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说，没看到什么。 是好事吗？ 这正是我希望的，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理由留下不走，我想我只是有些过于小心了。 他说， 我一直这么说嘛，你永远也无法确信，一个人再怎么谨慎也不算过分的。 啊，你赶时间吗？ 那不得。有时间吃一块糕点吗？我是希望可以，不过我真的需要出去一下，咱们下回再吃好吗？ 谁知道呢，也许我会自己吃掉它的。 这一次电梯来的时候我进去了，但何氏太太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沿着大堂走到了地下室，然后从地下室后面服务人员出口处走了出来，从那里下了台阶到后院，然后迂回走出大楼，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是啊，一个人再怎么谨慎也不算过分的。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